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又咪又咪又，呢一只歌听到心暗暗，扭扭条腰即是真腾腾，随时拍腩肉更想吞落俾人人。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 哇、哦！西沟你喎，而家靓煲王有啲咁嘅广告喎，大佬。 系咯， 创意无限啦、啊，果然系。 O、okay、K， 有钱嘛， 系咩？ 有钱咪咯，麦兜你估平啊？ 系啊，头先系第一次黄秋生添啊，系咪啊？我听到把声好似黄秋生， 系真系黄秋生把声， 系真系黄秋生。 O K， 咁啊，真系百零倍。咁啊，第二节都要讲多两至三句嘅。咁咧，其实港岛嘅港岛区嘅补选咧，其实有啲建制派堡垒区系爆咗，我听讲。 系堡垒区就嗰个就叫堡垒区。 即系堡垒街嗰头堡垒区系嘛 ？OK， 因为即系众所周知啦，即系嗰啲系建制派的票仓嚟嘅。因为北角咧，基本上系即系五六十年代成个共产党 会，系啊，都系 即系嘅大本营。咁但系如果有啲票站爆咗，即系话欧轩赢咗建制派嘅话咧，咁其实我觉得系好搞笑一件事嚟嘅。点啊知叫搞笑一件事咧？其实我之前已经讲咗好多次。你覺得一個傳統即是根正苗紅的建制派，即是例如你是工聯會啊，你是民建聯啊，即是那些人，你會覺得如果阿爺支持緊一個同自己完全不同樣的人，即是假設哇他又即是穿套裝啊，講嘢又斯文啊，那些人啊，我見到那些人我是自己投不落的，如果我是建制派，我見到哪些人投得落？黃國興我投得落，曾主席我投得落。問題就是見到喂條女自己，我本身已经是福建同乡会，根本不喜欢女人，为什么女人来选？选什么意思？即我 day one 就已经争他了。你仲要斯斯文文的告诉自己 sell 中产的，他根本就 sell 不到我。 真的不够左。 真的不够左。 Okay、 你想多了。 不是的。 我不知道那两区是什么原因输了。Okay、即又有些同啲同鄉會有啲瓜葛啦，咁佢哋都其實都講翻，佢哋其實都好多資源去呢啲嘅，但係其實下面睇啲人投咩票咧，佢完全控制唔到。佢唔，佢話佢可以講俾你聽， 呢個 係 重點。係啦，呢個係重點。你如果覺得又係嗰個論點咯，你如果覺得建制派啲票全部都係有名寫完禁制會自己投嘅話咧，你就大錯特錯啦。咁我又想重申一點。即係等於你自己嘅選舉工程，如果你完全 omit 曬呢啲人，你永遠就只係識鬧建制，鬧建制咩嘢唔好咩唔好，你永遠就係用個泛民樣去 sell 呢班人咧，呢一票永遠你都 sell 唔到嘅。 同埋咧，歷史咧話俾我哋聽咧，喺2006冇記錯，阿長毛咧空降咗去開和富，嗰頭同蔡蘇玩嘅，其實攞好 Q 多票，因為嗰陣時佢幫新移民即係喺香港有居港權啦，曾經做過啦，阿蔡係口頭話幫，但實際冇幫啦，長毛可以攞好多票嘅。如果你覺得同鄉會呢種咁嘅咁緊密嘅建制嘅陣營，甚至連鄉里去選都可以有人爆嘅話咧，其實係真係爆到嘅，只要你有心就爆到。 Okay。 剛才浩華剛才臨尾問了個咩問題， 對咯、社區弱的這個問題其實不是九西爆出來，依家爆出來是差不多成十年已經有的弊病來的嘛。 喂，這件事我真的堅抽想講，以前是沒有講過這個論點、okay。 即是你這樣問一下問題，真的、okay。 你讓我發揮一陣。 好啊。 你是即 你当我擦鞋啦，即系香港除咗民主党一个政党之外咧，系冇一个政党有规模。你问我咩叫有规模啊？起码自己入边党投票啊，平时行政啊，党嘅教育部门啊，自己嘅党训啊，自己要开几多中常委啊，点样管理自己啲党员啊？你呢个党有冇党员啊？即系诸如此类。是民主党一个党是有，即亦都公平啲讲，是得佢一个党是有资源去做得咁有系统。 Okay. 大问题是人哋一个党是睇香港嘅政治版图，唔系同你睇单一次选举。即你话哦，45条关注组即系公民党嘅前身，佢成立咗之后，因为佢议席多，亦都可以摆好多资源落去，所谓叫做党嘅教育啊，做宣传啊，做党嘅行政工作啊，乜差都好。但系到而家，上几年都是七个党，今年就好啲，三个党，公民党三只唔同颜色。咁我想问啊，呢个工作系成功定唔成功呢？呢个你自己答自己。问题就系话，当一个咁多议席嘅党，佢都做唔到呢个工作。佢每一次只系睇自己个选区，即衰啲讲句啦，即点解要分三意见一个党？点解冇个统一嘅意志、统一嘅意见呢？就好简单，大家都 convince 紧自己啲选民啫嘛。咁如果大家都只係 convince 緊自己，觉得自己係自己嘅选民，你点样去同一时间去 manage 成个政治版图十年之后嘅转变呢？香港即係每一个人淨係做一样嘢，哦今次选举我赢输，哦今次选得完啦，我下次转 plan 再玩过。咁我想问下你，你点样教育你啲选民呢？ 好啦，所以点解我哋今日喺度就因为呢样原因啦，系啦。如果大家 要教选民，我哋今日要 系啊，我哋教选民 点教选民 系啦。嗱，你头先讲啦，得一个大党有咩规模去做啲嘢啦，咁即系做社区啊，做其他嘢。咁我同浩华今日上嚟咧，其实卖广告嘅。 好， 咁旧年咧，即系五月零六月咧，我喺度吹水，喂，我哋谂住写个咁嘅 app 做社区 app 嚟嘅。咁就做一啲嘢啦，就幫啲人去選又好，服務社區又好。咁你冇大黨資源嘅時候，可能網上有啲平台有啲嘢幫手，幫手做好啲啦。咁要我要睇住稿啊，朗讀啊。咁基本上我同學話真係整個 app 出嚟嘅，而家 beta 緊，係一個社區嘅事件同埋資源嘅跟進系統嚟嘅。啲 user 啊，就可以其實喺裏面咧，根據而家自己身處嘅位置或者地址簿裏面咧，揾到呢個一公里範圍嘅社區啲人啊，同埋事啊，各種嘅嘢嘅。系啦，咁希望就系啲 user 会利用呢样嘢活化咗社区啦，甚至埋班去做啲地区工作，咁就透过呢个 app 咧，就去汇报啲社区问题啊、跟进啊，或者揾活动通知其他社区参与者啦，甚或至我哋最想嘅就系成为呢个区嘅地胆又好，社区主任又好，将自己 contact list 摆喺呢度，俾人揾到。因为好多时候，喂大佬，你系想选个区，你冇能力霸 band 啊挂成噶嘛，你点样俾人揾到呢？可以喺网上平台摆出嚟俾人揾到嘅。咁希望喺区选发生嘅时候呢，就大家可以即系参与呢个参与者呢，就系喺呢个 app 里面列咗自己嘅参与记录，去选啦，或者去推荐其他去选啦。咁呢，其实真系做紧嘅，而家都自己测试紧啦，有啲人帮手入紧啲嘢啦。咁而家我哋上嚟，其实呼吁嘅一样嘢就系、是。其中一样我哋想即系靠缩成啊，搵群众帮手入 data 咧，入 data 好闷嘅就将全香港所有区选而家区议会选举所有泛民嘅议员嘅 content 啲，同埋佢地盘嘅位置，甚至服务时间。 非建制啦，我觉得 OK 啦。 非建制派啦，唔系非帝制派，系非帝制派啦，入喺呢个度。 系啊， 咁令到啲人可以喂，我最少一入去个 app 就喺度 platform 嚟平台嚟噶嘛，冇嘢喺度噶嘛，入咗落去 search 咗啲 data 先。啊！呢个就第一步，系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咁就甚至你未必系区议员嘅，你谂住想落区，你喺个 app 里面 search 下，喂，冇人嘅，喺度插下旗先。 我有区想落，你知唔知噶？ 福田啊， 唔讲啦。 福田 search 冇噶， 搵唔到嘅咩？ 系啊，我限咗，净系香港嘅可以有，入唔到嘅路基信。福田都入唔到对唔住啊。系啦，咁有边个人有兴趣嘅话呢，如果有我 Facebook 都可以搵我 Facebook 有豪华搵豪华啦，冇就搵阿 Raymond 啦，咁就我哋就话俾你听有咩地方可以 access 到而家 beta 个 app， 就入 beta 去，咁就令到即係喺正式见街之前呢有多啲资料俾人睇，即係等于一个 open wise， 你里面冇餐厅记录嘅冇用㗎嘛，係咪先啦，咁一定要入啲嘢嘅，就係咁啦。 其实我想你大概 仔細咁講下個 app 點樣操作嘅，即係譬如攞啲事例，即係有啲咩發生，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又或者即係從幾個角度啦。第一，我係一個普通市民，我可以點樣參與呢？又或者我係一個想做區嘅人，究竟點樣參與呢？ 嗱，第一，頭先你講過啦，就如果你自己真係想喺個區裏面服務嘅、你先將喺個裏面個 contact list 裏面擺咗自己 contact， 即係喺個。即係加咗個你當社區資源，係喂一個人係啦 ，Wayman， 跟住就擺啲 Facebook 好。 你係加一個 contact list 嘅意思係加一個 person 咧，定還是加一個 list？ 其 OK， 其實就係我哋所有嘢都一定要有一個 GPS location 嘅。 嗯， 即係如果你當你喂我每個禮拜三喺嗰個公園鋪頭聽人哋意見嘅，我就話我每個禮拜三喺呢架公園呢個位置裏邊有我嘅嘢嘅，咁你可以擺埋自己 WhatsApp 電話俾人玩，咁啲人當然唔喺嗰個時間揾到你都 OK 啦。呢樣就其中一個方法。第二樣嘢就好似近期啦，即係我哋其中一個測試嘅一個成員啦，阿 Ben 啊林兆斌，咁佢就嘗試將一啲社區活動擺喺呢個 app 裏面嘅啲 poster 喺度 display。咁如果你喂你想參加活動，你 search 個集合地方都近我，咁我可以做啦。或者我想搞社區跑，我想由邊個公園開始跑，跑幾耐嘅，每個兩個禮拜做嘅，咁我咪個加上去咯。咁嗱，你負責搞手啊，就希望有啲社區嘅參與者，喂，我都想揾下有冇嘢去做喎、啊。咁喺呢度睇翻呢樣就係我哋想做嘅嘢啦。你話同 Facebook 好多嗰啲嗰啲咩西環啊、九龍城區嗰啲 group 好似係㗎，係好似㗎。咁但係好似我咁，我呢啲住喺某啲區嘅邊皮啊，嗱，可能我住喺呢個西環區嘅邊皮，又介乎喺中西區同呢個灣仔區之間，我根本就唔知入邊個 group 嘅。你 post 所有嘢都同我冇關嘅，咁呢、這個因為呢個 system 就跟住你嘅 GPS 區上揾噶嘛，咁你揾到自己啲嘢有關係咯。咁甚至我係俾人哋揾，喂，可能我自己想參加嘅就啲嘢其實係工作位置附近嘅，咁咪做咯。即係我希望就話透過呢樣嘢，你原來有班人都覺得，喂，我原來喺呢個社區，我都想做社區主任。你可能真係夾到去揾到其他人咯。因為坦白講，可能我想做我區嘅，我又有第二個想做呢區。Facebook 我唔識佢噶嘛，我永遠都同嗰人困唔到嘅。咁我希望就透過呢個地區嘅系統，就能夠揾到啲人咯。 基本上你就喺個地，即係喺個社區裏面 dig up 曬，起碼就係話頭先你講嘅邊一類人呢，其實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即係其實係即係平時喺社區活動，但係即係唔出街，唔係啦，你唔抄佢出嚟，唔得嘅。嗱呢一樣嘢邊個做得最好咧？歐軒就做得最好啦。即係當你去選區選嘅時候，你個區有幾多個選民，你有曬佢哋 Facebook 咧，你想輸都幾難。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話當你冇資源底下，又或者你覺得係可以自己貢獻自己嘅時間出嚟底下，你要成功地做到呢件事，因為你要知道喺你個區度識3000個人咧，就唔係太易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就係話呢隻 app 咧，就係俾咗個平台你如何有效地可以認識到你身边嘅人，而且係有啲 common interest 嘅。 最少你擺自己俾人哋認識先。係啦，可能我唔 join 個都，原來有條友喺度做嘢喎，咁睇下困唔困到有嘢搞，即係呢樣我最少要咯。其中呢個 idea 即係來自係一啲嘅叫咩咧？即係美國啲系統叫 fix 啦 ，C kick fix， 我可能見到個地方個地陷，我未啱想話 GPS location 嘅，基本上咧就一係等政府執，一係就等選做議員嘅執，佢執咗嘅時候咪當自己啲正職咯。係啦，咁第二樣咧就台灣咧就其實都有啲叫里長咁睇。台北啊，你再揾附近嘅里长嘅，有个咩台北找里长咁样，咁又因咩事咧？ 找里长 系啊，你揾自己哦，原来个里长 con 呢世度嘅，我就可以揾嗰条友，嗰条友就同我洗厕所，咪即系爆佢，你知粗要做埋呢啲咁 样啊 ？OK， 我又理解到啦，即系譬如你嗰区系建制派嘅议员，或者泛民嘅议员都好啦，你又唔中意揾佢哋，但我发觉原来有个新进嘅里长，我不如我俾单 case 佢做， 系啦。 系啊， 即系譬如打边炉，而家得三个人争只脚。 啊，你我搵你长咯， 咁我搵你长，喂，争只脚打边炉，过一齐杀啦，杀下咁咪得咯。 哦， 系啦， 咁啊，即 系即系你谂到做啲咩 contact 上去都几唔捻得闲噶。 咁你做区议员就系咁噶啦，唔系咩？ 唔系咁老实讲，如果你个人系夺嘅废人，你都唔会搵你啦，系咪先？ 即系我想 OK， 小弟有心事，想搵个人倾偈啦。 你咪搵琴姐咯。 做咩去做啫？ 唔好啦，唔系佢一区，最主要系即系我就要喺我区度揾个里长啦。最好个里长系女人 ，OK， 就更好，系咪咁意思咧？ 系啊， 唔系呢个你嘅意思啫，好唔好意思，我唔知啦。 好啊，好啊， 你 今日觉得几好意思，系啊， 你加油啊你。 跟住即系我 OK， 咁去到最后，即系成件事，你有个咩 vision 咧？即系你觉得去到边一点，又或者你做到一个乜嘢效果，大家觉得系会令到你区选嗰票系有用咧？ 即系我去区里边选嘅时候，好多人喂我选我都唔知嗰个人，我就系识见佢样，我都唔知佢做过啲咩嘢。你尤其是非建制系啦，冇乜資源嘅。咁你最想喺個 system， 你可以到最後嘅時候，喂選之前你貼翻出嚟，喂大家去呢條 link 睇下我成績表，我做過呢啲嘢喎，其實我一直做緊嘢喎。我即係坦白講，大家都想選一個人，我唔係想選政黨，我想嗰人真係喺度喺社區裏邊有嘢做緊噶嘛，佢有往績噶嘛，即係佢就算冇個位都有噶嘛，咁 keep 住去做咯，或者佢冇嘅，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風雲計劃之前講過啦，那個最大問題噶，佢揾嗰條友。去做區喎，嗰條一定俾建制派自由㗎啦，自由連半㗎啦。反而你有一班人喺度服務社區，最後裏面先 endorse 趕去做嘅，咁你唔會出現咗就話俾建制派跟啊之類嘅問題咯。 你驚唔驚呢個系統俾人入侵？即係如果嗱，我係建制派講，我第一時間 join 咗先，跟住我自己嘅辦事處咧就分啲細 case 俾佢僆仔做，咁佢僆仔做下做下咧，起碼佢有咗躲啦。個問題就係話，第一。我係唔係想佢選到？我只係想唔想人挑戰我啫。即係如果個區嘅政績俾呢條僆仔做曬佢，咁冇人冇第三個人出嚟爭政績啦。咁我係當區嘅，第二條僆仔唔選，唔通揾你第三個僆仔選咩？會唔會發生咁嘅事咧？ 避唔到㗎， 避唔到， 避唔到㗎。咁其實 咁你幾坦白？ 就算冇呢、這個冇呢、個 system， 佢哋都可以咁做㗎啦。 係 冇關係㗎。最反而個問題，你究竟可以喺裏邊諗到啲咩嘢出嚟？嗰班人可以做嘅，因為我。 因為頭先 Wayman 嗰個 point， 其實我諗起突然諗起嘅，其實我哋隻 app 本身有 advantage 或者 feature， 其實透明化成件事啊嘛，即係話如果你建制派周咁死喺我隻 app 度插支旗，咁你 login 咗，我見到你 target 同埋 audience， 我咪知道你班友仔係咩人咯。而家其實成件事發生緊，但我唔知道班人咩人嚟嘅。 OK， 系啦，即系其实你如果你减死挑机嘅，咁我咪起底批得方便啲咯，咁我咪刮到个 level 咪方便啲咯，系啊，你减 post 咪。 但系即系喺区议会选举嘅层面咧，起底最紧要系码住嗰班平时出嚟打牌嗰班师奶嘅啫，你知唔知？ 但系嗱呢个其中，头先我咪讲过嘅，有班人我哋冇争就系话，其实喺个社区里边佢未必喺度活跃嘅，佢净系翻放工喺度住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嘢其实可能社区跑佢真系想 join 嘅？你蛇斋饼中，你唔好来来谂下，真系嗰班师奶参与蛇斋饼，有冇啲人系？后生仔想 join 喺社区里边 join 嘅，你搞到出嚟先。 而家啲人想跑步啊，学写 apps 啊 ，Facebook Live 啦、啊，而家。 系你成日教人写 app 噶嘛？后 生出嚟啦，你 我 唔收钱过你， 我唔收钱嘅。你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好讲，嗰啲嘢唔卖得嘅，你先卖啫。你都叫你搵阿琴姐，你做咩讲呢咁嘅嘢啊？真系真系，唉，真系。 咁唔系嘅，即系。唔系，其实我想追问翻落去嘅。会唔会2019年会成为一个，即系你系咪心目中谂住2019年成为一个几好嘅一个 reference？ 即系大家如果要去雷之前，你都起码知道嗰个有做啲咩嘢啊？又或者调转个古仔讲，你唔做咗呢件事，你唔使知雷啦。 即系大家谂下，其实好多时候而家有部分 唔系雷啊，风啊，风云正 系一风 嚟。即系有啲人其实已经喺自己个Facebook 里面有个社区 group 里面咧，其实系做紧嘢嘅， 系 不断去噶。但系我见到来去，第一散啲啦，第二其实你要。唔喺 Facebook 里面蒲啊 ，log in 个 group 里面跟开你做嘢，你其实好难话俾你听人哋之前你做过啲咩嘢嘅，人哋跟唔到嘅，有咩方法 retrieve 翻出嚟？我觉得呢样最紧要就我系要 enable 啲人可以，哇，原来你我唔系净系睇你 vision 嘅 post 喎，我睇原来你年几前已经做紧一大剂嘢嘅咯，同埋好多人社区要埋班啊， 系， 我想做我埋唔到班。我甚至我唔知道我区自己有冇一个Facebook 嘅 group 啊之类嘅嘢，我都唔知点 add， 咁点算好咧？即系我希望，即系最少揾多啲朋友话俾你听有呢样嘢嘅，咁你慢慢逐个渗嘅，咁你有机会可以埋多啲人咯。 你有冇个目标个 beta tester 到底要有几多个人先叫做？ 其实而家我哋揾紧啲人入 data， 因为你 喂好老实讲，即系我明白，而家个阶段咧仲系即系大家一齐做嗰个 infrastructure 先 ，OK， 都仲未去到 beta test 嗰个阶段，系咪咁意思？ 其实 beta test 我系希望有啲人即系谂住选嗰班人啦，即系唔系普通 user， 即系唔系一个普通市民净系投票嘅啫。其实佢哋如果真系搞活动嘅时候，已经惯常喺度摆咗上去，即系可能你 Facebook 摆咗上去嘅。擺埋上去啦，擺埋條 link 上去啦。咁之後啲人 read 翻嘅時候，哦 read 到原來你之前咁做過嘢，因為都係啲黃色嚟噶嘛。 嗯， 係啦。 咁系咪基本上，如果个网友就算有政党背景都系 O K， 冇所谓，完全冇所谓、啊，建制派都冇所谓咯，政党有所咩所谓啫？ 我最中意呢啲人， 系啊， 即系我最中意呢啲人，即系唔好你一听到三个字建制派，即系你要知道，系啦，你要知道，你如果系圆门正宗，你系好好打嘅话，唔该你谂下办法，点样堂堂正正打赢佢？唔系因为对方有建制派嘅身份，你就唔够佢打。即系我觉得你其实必须要第一，你系 open your heart。你真係要躺開嘅心，喂，唔好同我講你係泛民建制先。我而家講緊同一件事，用啲咩方式去處理叫做合理，而係建制派衰嘅原因，因為佢處理呢件事嘅方法唔合理，唔係因為你係建制派。 當年啊，鍾樹根啊，係會自己參加泛民嘅啲旅行活動，喺人哋個旅館度拉票嘅大佬，你夠咁做啊？ 好够胆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先系圆满正宗。即系我觉得你，即系你系自己有料嘅，你怕咩咁样做？ 呢度含一次噶啦。 即系我唔理你含几多次啊！咁问题就系话 含一次啫，唔系 含一次， 含一次含噶啦。 咁你系咪真系要申请自己做福田区嘅里长？ 个制度上未容许呢件事，所以搞清楚手续先。 不如你行 大湾区嚟，有冇大啲？ 大湾区， 大湾区未必有区议员。 我真系未去过大湾区喎，大佬。 不如你行翻嚟上水粉岭先。 咩啊？咪大湾区咯。而家我哋大湾区部分嚟噶嘛？点会未去过？ 而家已经系啦，成个区都系啦。 系啊， 即 系只系局限咗香港嘅边境。 O K， 咁都好啲。 咁入你头先讲，你可唔可以即系比较仔细啲写个游戏规则喺度？即系譬如你做个 page 又好，个 page 会帮你易推啲。即系 我 哋讲啊， 嗱。大佬而家写咧，得我同佢两友嘅啫，揼曲嘅啫。啲 Facebook page 嗰啲咧，就如果有人可以觉得我都想做一啲，我唔识写曲，我想做 social media 嗰啲人嘅，欢迎联络我哋，我俾嘢你去搞，因为吓、啊、我呢啲就啲文笔非常之差，所以先由写下文变成写曲嘅啫。阿豪话叫佢写千七字曲，你想写咗几耐啊？ 我系应 半晚咯， 我应征做嘅 admin 得唔得？ 你有冇睇过打稿嗰次霍金对住个 dictation 咁？咁嘅就其实我唔系真系打仓颉嘅大佬。 你点打中文字啊？ 我咪对住个麦讲中文字，啲中文字咪个 mon 出嚟咯。 哦，咁都好。 而家 user 仲系好核突，就唔方便 demo 啦。即系下次如果真系有上嚟，我哋俾多啲 user 嘅时候咧。即係有多啲熱料咧，唔係而家見到你。 我諗要快，因為你計埋區會，其實真係得翻年半到嘅啫，係啊。 太戇誇嘅就唔好俾大家睇啦，係咪先啦 ？OK， 咁第一步有人入咗資料先，咁嗱不如啦，我喺度呼籲啦，即係我覺得咧成件事你就唔好只以一個人可以做好多區，咁我覺得咧即係最基本嘅，你係可以負責嘅，不如你自己負責自己個區選嘅選區先啦，因為其實你自己區選嘅選區咧，其實你要俾咩 contact 咧？即係譬如我自己住喺屯門一個區，咁嗰個區我可以俾咩 contact 咧？就係當區區議員嘅名、地辦電子地址、電郵噶嘛。系咪？ 联络方法系咯，联 络方法啦，系啊。其实好最白痴就系嗰区嘅区议员啦。咁如果佢有办事处嘅营业时间打落去啦，同埋通常啲区议员都有 Facebook 嘅，冇或者嗰啲都有条 link 嘅，摆条 link 黐咗喺度，有佢嘅样搞掂噶啦。 哦 ，OK， 系 啊 ，OK， 即系摆佢个咁有冇一个特定格式我要学啊？定还是我俾啲咩料你啊？ 嗱，暂时有个字嘅，即系而家我哋又 crowdsourcing， 其实有个字眼一直谂唔得几好嘅嘛。我又唔想嗰个 tag 啊，个 information 嘅 resource 叫社区主任，当区我唔想，系啦，即系有冇啲字眼咧？我就喺度老吹就叫嗰种 就 地胆，系啦。有冇啲其他嘢咧？系啦。 即系我细嗰时叫班人叫咩？叫陀地嘅，你问我就。 喂，唔 OK， 嗰时未招安，所以我都叫人叫陀地好襟闻嘅。 唔系啊，你 而家唔得嘢。 我惊陀地出个事就系话嗰个女子嚟噶嘛，有机会嗰个，因为话人哋陀地，跟住 咁啊， 濑 嘢 咗，大佬。 名啊， 地胆咯，系咯，地胆啊。 睇下谂啲字眼吓，系啊。 OK， 咁之后就系联络你，睇下点样俾啲资料你啦。 系啊。 咁我新鲜树卒啦，你不如你问我，咁唔系咁嗰日我联络到嘢，应该俾啲咩你先啦。咁我附近都嗰几区都应该熟啲啩。我是但帮你睇下，同你联络睇下点样俾啲料你，睇下我应用一下，睇下嗰样嘢点样 sell。好老实讲，因为我觉得、 OK， 唉，即系你即系基本上做呢啲叫 marketing。系好难 marketing， 明白明白。阿 Ben 系好合作噶，我再赞下林小斌好合作啊，即系赞下先系啊。咁即系我觉得 社区前进啊， 系社区前进啊，同埋讲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 即係因為嗰個 app 吉嘅係冇人去嘅。係啦，你有咩方法令到啲嘢啲有興趣嘅嘢俾人哋去咧？呢樣就係一個 loop 嚟嘅，係啦。咁所以就希望即係我哋會 keep 住宣傳啦，同埋即係特別去講嘅話就係話，其實即係參與社區，好多人一諗喂，我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就係、是。我係要拋個身出嚟選嘅，但其實好多後勤、好多 infrastructure 嘅嘢可以幫手。我諗到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其他可能大家都諗到其他 infrastructure 可以幫助，即係去保護呢個香港、保護呢個社區，唔係下下要拋個身出嚟選噶嘛。 再揾個徐子健啊， 未。 我 未到 ，OK， 即系点 太多啊！而家我惊应接唔到啊！ 我又唔知系咪即系呢个应该系喺个 cam 前讲啊，定还是应该收 Q 埋个 cam， 大家倾。因为其实真系好坦白讲，系好多社区嘅 project 咧，其实系即系欠缺管理，即系问心。因为好坦白讲，即系管理系一个专业，但问题就系话两位咧就系、是、一个科技界嘅专才，你系冇办法。叫佢哋同時間，哇！我又負責專業管理，我又負責專業社曲，我又負責專業 marketing。 我已經負責好多專業管理，我唔想管理自己。 係，真係坦白講， 所以我管理自己已經覺得好神奇，頂級超長嗰啲專業管理咁多嘢。 我哋唯有 輕地機嗰啲仔， 我哋唯有將呢隻 app 嘅管理權交俾 Donna。 咁大镬 ，K 喎， 咁大镬， 我信得过嘅。 你好啦，我就喺度开你名，就交俾尤耀。即系我觉得你系唯一一个 有 B B 适合嘅人选 ，O K B B 系啊， 咁所以就系冇办法啦，拖你落水系嘛，咁又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你系唔能够即系坐喺度，即系三几个人净系即系明啊，自己做自己专嗰份应该嗰份啱嘅，但系冇人 oversee 成件事咧，冇人好乞人憎去度一条 timeline。冇人好乞人憎咁啊！踢下你做嘢，踢下做嘢，踢下呢个写文，踢下呢、這个拉边个翻嚟，系冇用嘅、嗯。即系大家就系啦，即系喺个打边炉当中喺度轮回。你做晒嘢未啊？未啊？不如打边炉谂下住有咩做啦。但系打完边炉嗰班，大家醉醉地嘅，不如翻去瞓觉啦。咁问哦，下次几时开会啊？大家又识问嘅、啊，你下次几时开会啊？ 打边炉咯， 系啊，去边度开会啊？牛一啦，不如。唔係由一個雞煲 呢啲係地區策略嚟，係 penetrate 到中意打邊爐嘅後生仔嘅。OK， 咁但係問題我哋即係開會打邊爐，從來都係即係10%嘅時間傾只 app 做緊乜嘢，90%嘅時間係吹水同食嘢。 OK， 即係你冇辦法，你係一定要一個人去鞭策大家做嘢。嗰、okay. 個人就係當阿友。 嗱、oh. ，其實點解今日上嚟講就係話，因為上個禮拜咧，阿豪偉呢條撲街無啦將個 app 條 link 擺咗喺某條友裏邊，搞到哇咁快見光嘅，即刻令我 哦 係啦，有壓力啦。要即刻寫啦，即刻唔係 你懷疑， 唔係 奸細， 唔係而家呢個好難講嘅，諗下嗱， 即刻 逼到 我做嘢， 係 你又冇乜動力做嘢，你宣傳你又會爆廠，咁我梗係揀宣傳爆廠先， 爆咗廠而家係啊，所以而家就搞到我呢幾日都無啦自己， 證明呢個策略啱啊，因為叫 marketing 咯， 嗱咁而家再爆多次，而家我爆你， 你條契弟係食砒霜毒老虎，呢唔係叫 marketing， 你想只老虎死，你都通知緊啲兄弟喂，究竟我應該做啲咩嘢先啊？你唔好突然間不如喂我成樽砒霜飲曬，不如我聽日就行落引只老虎落嚟，大家準備啦咁。 孫子兵法，兵貴速不貴久。真系，教你啦，真系。 下一节，下一节翻嚟， 好趣意啦。 国歌法 系啊、okay。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